就没结果。若可离合歪歪歪最多怕玩，四到八给你慢慢发芽。 狗炫 Be on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来到了七点钟冷笑话，今天什么冷笑话哟？ 第四场，我说你笑，狗炫笑笑笑， 狗炫笑笑笑，你是一个爱吃粥的人吗？我的话 ，YY 莹莹其实不是耶，因为我觉得它就是太单一了，它就是粥，然后很清淡，没有味道这样的，而且粥呢不能配上其他菜肴嘛，比如说像是不能配古老肉啊，还是不能配咸蛋豆腐啊，不能配其他菜啊，因为配起来就感觉怪怪的嘛。可能有些人习惯啊，可能有些人喜欢，但我觉得就是这搭配太奇怪了，所以我是一个不爱吃粥的人。但是没关系，一个星期里面呢，有一天呢，我特别爱吃粥的，因为这一天呢是最适合吃粥的，就是稀饭啦。大家猜一猜哪一天呢是最适合吃稀饭的？就算你再不喜欢吃呢，在这一天你特别特别爱的。 Andy 来猜猜看，这个冷笑话到底是哪里一天呢？ 我觉得是要在就是看每个月的那种初一啊，还是初十五这样子咯。因为我是觉得初一还是初十五比较适合吃稀饭的啦，因为吃稀饭对我们来讲哦，就是有一种很好啊，就是很像神保佑你这样子咯。 哦，就是因为呢在初一还有初十五的时候呢，妈妈有跟我说就是要吃斋的日子来的，所以吃斋的话就是粥呢特别特别的适合嘛。我只能说啊，你这个答案太逻辑了，怎么可能那么逻辑的呢？这个冷笑话对不对？你要猜的方向就是星期一到星期日到底哪里一天呢你是适合吃这个稀饭的啊，回来告诉你正确的答案吧。手指勾选 Be on track， 勾选 Magic Hour， 笑声最大声的组合，有我 YY 莹莹和 Broccoli 李伟俊，我的搭档李伟俊口才了得，年轻有为，还有做直播身材不错呢。但广东话就， 你是女，我是仔，我能不同的性格， 加油好吗？ 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 第四场，我说你笑。狗炫笑笑笑， 狗炫笑笑笑，你是一个爱吃粥的人吗？不管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在睡觉啊，连发梦啊 dream 的时候啊，都在想一想，哎呦，我要吃粥，我要吃这个田鸡粥，我要吃这个八宝粥，我要吃这个咸蛋粥，我就爱吃粥。你是不是一个粥控的人呢？我的话一定不是，但是哎，有一天呢，我特别特别爱吃这个粥的，因为这一天是最适合吃稀饭，也就是粥的意思了。到底哪里一天最适合吃稀饭呢？你想到了吗？我要给你的方向就是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跟星期日，这七天里面有一天特别适合吃稀饭。噔噔噔，给你三秒钟的时间再想一想，三、二、一，正确的答案是星期日。为什么是星期日呢？因为我们除了讲星期日之外呢，我们也有另外一个讲法，就是周日。所以周日，周日谐音的话，就是那个周的日子啦。你懂不懂了呢？所以你是一个不爱吃粥的人，一定要选择在星期日吃，因为星期日是好日子，是周日的日子，所以大家一定要在星期日吃粥起来，开一个粥粥 party。 大家学起来，有这个冷知识，回来跟你分享第二个冷知识吧。手指勾炫 Be on trend。 第四场，我说你笑，勾炫笑笑笑， 勾炫笑笑笑。今天除了有云和雨，还有我 YY 莹莹和你一起猜猜猜这个冷笑话。你知道什么动物呢是 AI 啊，是最讨厌最讨厌的，他看到之后觉得好烦哦，哎呦你为什么在这里，哎呦不喜欢你，你走开啦。到底什么动物呢？我们来听看这位听众他猜什么动物呢。 是狗啊，因为呢狗呢只是一直吠又不会讲话，所以应该是狗啊。这 AI 是最讨厌狗。 嗯， 我只能说不是狗。哎，狗吠你代表是好事哎，因为狗汪汪汪的声音代表什么字的意思？汪汪汪汪汪，代表你很旺，你今天会旺，它吠月都旺，代表你今天是汪汪汪旺到底嘞，是一个好运的一天，所以肯定不是狗。OK， 我给大家 tips， 这个动物呢是我们经常都会看到的，而且也是食物来的。然后它，如果你爱吃肉的话，每个人都爱吃这个东西。然后当它去炸的时候，特别的好吃，特别的爽。然后它拿来蒸啊、炒啊，也是很好吃。但是如果你要我选一个的话，炸的话特别好吃啊！我给了那么多 tips， 你应该知道是什么动物了吧？回来告诉你正确的答案吧。手机勾选 Be on Trend， 你知道？ 我不知道。 你懂不懂？ 我不懂。 喂，听我在勾选笑笑笑，分享很冷很冷的冷笑话给你嘞，炫笑笑笑。第二个冷笑话给你正确的答案。大家都知道 AI 嘛，那 AI 真的是万能的，但是它什么都万能，什么都厉害，什么都喜欢，唯一有一个动物呢，它是非常不喜欢，很讨厌的。到底什么动物是 AI 最讨厌的呢？刚刚我有给到 tips 嘛，然后有一位听众他猜是狗，但是不是狗。然后我给的 tip 就是呢，大家经常每天都看到的，然后它是食物来的，然后它是如果炸炒蒸的话，炸会比较好吃。所以我给你三秒钟的时间再猜一猜到底是什么动物。三二一，想到了吗？正确的答案是鸡。什么是鸡呀？因为如果我讲 AI， 你想到第一个东西是什么呢？除了就是我们用的那些 app 之外呢，还有一个东西叫做机器人。所以那个鸡呢会气死这些机器人了，所以就机器人它特别的讨厌，气死我了，你走开了这个动物。啊，有没有被冷到嘞？有没有学起来了嘞？这个冷笑话。所以今天我分享了两个冷笑话，大家一定要学起来呀！哈，手机勾选 Be on Trend， 我是 YY 莹莹。听过的歌曲有来自周深的《小美满》。如果你遇到善良的人的话，那就是一个小美满了，你会过上幸福的日子。但是如果你在生活中不小心，哎呀，不巧的遇到一个比较不好的人，他的心里呢就是住着一个恶魔的话啊，他就会一直折磨折磨你。比如说像是这个勾炫吃瓜学会第二集的就是老师篇嘛，然后 Lucas 就是一位学生有分享到他遇到了一个哎呦心里住着恶魔的老师。这个老师呢每一天呢都是用鞭打的方式呢去折磨他们的。比如说像是什么方面的折磨呢？ 一开始我们学校有个班歌比赛样子的东西，然后那时候班歌比赛是一个全体要一起上台唱歌表演这样子，然后过后他就会为了让我们一起练习，他放学前五分钟他就来把我们锁在课室里面，就是不要让我们去哪里，就把我们锁在课室，就为我们让我们练习这样子。我们也不能上厕所，也不能什么，然后全部人路过就感觉我们像动物园的猴子这样子。然后过后他就发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过后他就开始进来，他就觉得说、哦、不可以锁我们，然后过后就变成说如果我们跳错一个动作他就会鞭打我们。 他 喜欢吧，我觉得。所以这个鞭打事件还不只是练班歌而已，还到其他事情都是这样子。就 啊，到底什么事情啊？哎，我觉得太过分了吧！如果我真的跳错一个动作，你可以跟我说，哎，你这个动作跳错了，下次可以做更好哦，而不是用鞭打的方式吧 ？OK， 偶尔同学还是学生做错一些事情，鞭打有时候是正常的啦。如果一两次鞭打 OK， 但是你因为我每一次做错，你就要鞭打我，我觉得这个态度有点不好。到底还有什么事情呢？这个老师还要鞭打他们呢？除了就是他们练习舞蹈之外，到底还有什么事情？想要看到完整版的话，赶快去到 Gusion YouTube 呢观看这个影片吧哈！观看后呢，记得按赞、留言、分享啦！这个星期，也就是这个星期四的下午4点钟呢，哎，第三集啊，就是同学篇呢将会上线了，在 Gusion 的 YouTube。还有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就是呢，4月23号星期三晚上的7点呢，我们 Gusion 全员 MC 呢将在康乐夜市啊一起手打柠檬茶给你喝。 Twitter 啊，所以到时候我们不见不散哦，守着国轩。